去这大海的方向。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去这大海的方向。

若有一天你忧郁不欢伤心，请告知我，何妨这旧人，让我即讲恋爱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。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属你没法见真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。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可阻止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。Goodbye my loved one， 多干一杯香槟，准我望真你，才求向别人。愿你亦他能将真爱尽送赠，以后你天正都开心，我便放心。若有一天你忧郁不欢伤心，请告知我，无我这旧人，让我即讲爱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。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属你没法变真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。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可我，所以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。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属你没法变更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。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可我，所以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，跟你共行。 回忆过

手中曾经用思念将往思念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

双倍，你让我包围我有过的一切，你给的最美，我又回头去飞去追，任往事一幕一幕催我落泪，我不信你忘却，我不要我贪飞，没有你逃到哪里心都是死灰，我又回头去追去追，就算我最高最后只剩冰雪，天都为我伤悲，冷的爱快枯萎，任漫天风雪覆盖 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雪候鸟由熊天平演唱，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。老歌是一份特别的备忘录，存留着一代人风靡过的旋律和歌声。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徐怀钰、任贤齐的水晶，徐美静都是夜归人和叶倩文曾经心痛。 有时候狂野，有时候神秘， 随你的心情左右而行，脚步虽乱了，但是心甘如饴。 爱一个人常常要很小心，仿佛手中捧着水晶。 看世界仿佛都透过水晶， 我和你的爱情好像水晶，没有负担，秘密干净又透明。 我给你的爱是美丽水晶，独特光芒交汇。 也不去关心。 如今我对你来说也